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4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不合合品第45-2。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若有人来赞说人去种种盛世，赞说四大王种天乃至他化自在天诸圣妙事，赞说凡众天乃至色究竟天诸圣妙事，赞说空无边处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诸圣妙事，因而告曰：虽于欲界受诸欲乐，于色界中受诸净虑无量快乐，于无色界受诸极净等智妙乐，而彼一切皆是有为，无常苦空非我不净变坏之法，进法谢法离法灭法，如于此身何不精进取欲留果？若依来果，若不还果，若阿罗汉果，若独觉菩提，入般涅槃，究竟安乐。何用久处生死轮回，无事为他受诸勤苦，求取无上正等菩提。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彼所说，于所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事，不得究竟，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一身无隙，专修己事，不由他业。能学法者号令徒众，乐迎他事，不忧自业。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一身无隙，专修己事，不由他业。能持法者号令徒众，乐迎他事，不由自业。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不乐喧杂，能学法者乐处喧杂。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不乐喧杂，能持法者乐处喧杂。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欲令学者于我所为悉皆随住， 能学法者，不随其欲，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授、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与持法者，诸有所为，希乐随住。能持法者，不随其欲，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授、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为名利故，欲为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欲令彼书写、手持、读诵、修习。能学法者，知其所为，不欲从受，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授、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为名利故，欲请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欲方便书写、手持、读诵、修习。能持法者，知其所为而不随请，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授、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欲往他方微生命处。能学法者，恐失生命，不欲随往，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授、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欲往他方微生命处。能持法者，恐失生命，不欲共往，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授、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欲往他方微生命处。能持法者，恐失生命，不欲共往，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授、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欲往他方多贼、饥疫、饥渴国土。能学法者，虑彼艰辛，不肯随往，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授、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欲往他方多贼、饥疫、饥渴国土。能持法者，虑彼艰辛，不肯共往，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授、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欲往他方安隐、丰乐、无难之处。能学法者，欲随其去。能持法者，方便誓言，汝虽未立，欲随我往，而汝至彼，其必随心，一审思维，悟后忧悔，使学法者闻以念言，势必不欲令我去向， 是故随往，岂必闻法？有此因缘，不随其去，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授、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现。能持法者，欲往他方，所经道路旷野险阻，多诸贼难及旃陀罗、恶兽、猎狮、毒蛇等部，能学法者欲随其去，能持法者方便誓言。如今何故无事随我？欲经如是诸险难处，一审思维，悟后忧悔。能学法者闻以念言，彼应不欲令我随往。设故随往，何必闻法？有此因缘，不随其去，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授、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现。能持法者，多有施主数相追随；学法者，来请说般若波罗蜜多，或请书写、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彼多缘爱，无暇教授。能学法者，起嫌恨心，后虽教授而不听授，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授、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现。有诸恶魔作比丘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与般若波罗蜜多不得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恶魔作比丘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与般若波罗蜜多不得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佛言：“闪现，有诸恶魔作比丘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其毁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为作誓言：如所习诵无相经典，非真般若波罗蜜多。我所习诵有相经典，是真般若波罗蜜多。作是语时，有诸菩萨未得受记，便于般若波罗蜜多而生疑惑，由疑惑故，便于般若波罗蜜多而生悔厌，由悔厌故，随不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由诸恶魔作比丘像，至菩萨所，与菩萨言：若诸菩萨行此般若波罗蜜多，为证实际得预留果，若依来果，若不还果，若阿罗汉果，若独觉菩提，终不能证无上佛果，何缘于此？唐设屈劳。菩萨既闻，便不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多有恶魔 做流难事，障碍菩萨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敌觉察而远离之。时巨兽善现白佛言：世尊，何等名为摩氏流难，令诸菩萨觉察远离？佛言：善现，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多有相似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摩氏流难，菩萨语中应敌觉察而远离之。复次善现，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多有相似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摩氏流难，菩萨语中应敌觉察而远离之。复次善现，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多有相似真如法界法性实际不思议界即于无量无边佛法摩氏流难，菩萨语中应敌觉察而远离之。复次善现，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有持二乘相应经典至菩萨所作如是言：此事如来真实所说，学此法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如是一名摩氏流难，菩萨语中应敌觉察而远离之。复次善现，有诸恶魔作比丘像至菩萨所，宣说二乘所学所行内外空等，或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或三解脱门等，说是法已，为菩萨言：大事当知，切依此法精勤修学，取欲留果，若依来果，若不还果，若阿罗汉果，若独觉菩提，远离一切生老病死，何用无上正等菩提？有此因缘，令是菩萨不得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氏。复次善现，有诸恶魔作比丘像，威仪详叙，形貌端严，至菩萨所，菩萨见之，深生爱着，由思退减一切相之，不惑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氏。复次善现，有诸恶魔作佛形象，身真金色，长光一旬，具三十二大丈夫像，八十髓好，圆满庄严，至菩萨所，菩萨见之，深生爱着，由思退减一切相之，不惑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 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时。复次善现，由诸恶魔化作佛像，比丘围绕宣说法要，至菩萨所。菩萨见之，深深爱着，便作是念：愿我未来当成如来应证等觉。比丘围绕宣说法要，与今所见平等平等。由此退减一切相知，不惑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时。复次善现，有诸恶魔化作菩萨摩诃萨像，若百、若千乃至无数，具无碍变，相好庄严，自变其身，作佛形象，为化菩萨摩诃萨众，宣说法要，教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现如是相至菩萨所。菩萨见之，深深爱着，由此退减一切相知，不惑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时。随者何？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中，色无所有不可得，受想行识亦无所有不可得，眼处无所有不可得，耳鼻舌身意处亦无所有不可得，色处无所有不可得，声香味触法处亦无所有不可得，眼界无所有不可得，耳鼻舌身意界亦无所有不可得，色界无所有不可得，声香味触法界亦无所有不可得，眼识界无所有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识界亦无所有不可得，眼处无所有不可得，耳鼻舌身意处亦无所有不可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不可得，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无所有不可得，地界无所有不可得，水火风空世界亦无所有不可得，无名无所有不可得，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亦无所有不可得，欲界无所有不可得，色、无色界亦无所有不可得，过去无所有不可得，未来、现在亦无所有不可得，有漏法无所有不可得，无漏法亦无所有不可得，有为法无所有不可得，无为法亦无所有不可得，世间法无所有不可得，出世间法亦无所有不可得，布施波罗蜜多无所有不可得，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不可得，内空无所有不可得，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无所有不可得，真如无所有不可得，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无所有不可得，苦圣地无所有不可得，极灭道圣地亦无所有不可得， 四境律无所有不可得，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无所有不可得，八解脱无所有不可得，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无所有不可得，四念住无所有不可得，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无所有不可得，空解脱门无所有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亦无所有不可得，净观地无所有不可得，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半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亦无所有不可得，即喜地无所有不可得，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亦无所有不可得，无眼无所有不可得，六神通亦无所有不可得，如来实力无所有不可得，此无所谓此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无所有不可得，三十二大事相无所有不可得，八十随好亦无所有不可得，无妄施法无所有不可得，恒州舍性亦无所有不可得，一切智无所有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所有不可得，成熟有情无所有不可得，严禁佛土亦无所有不可得，菩萨大愿无所有不可得，菩萨神通亦无所有不可得，一切陀罗尼门无所有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亦无所有不可得，欲留果无所有不可得，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亦无所有不可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所有不可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所有不可得，善现若于是处色无所有不可得，受想行识亦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所有不可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所有不可得，则于是处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独觉声闻诸一生类亦无所有不可得，何以故？善现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复次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多有流难危害士气令薄福者事不成就，如斩不周有诸珍宝为废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石藏摩尼珍珠地青大青金刚琥珀金银等宝多有盗贼危害流难诸薄福人求不能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价宝珠亦复如是，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有薄福者多诸障碍有诸恶魔为作流难，具受善现即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诚如圣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斩不周废琉璃等种种珍宝多有流难诸薄福人虽设方便而不能得。 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有薄福者，多诸流难，虽有欲乐而不能成。所以者何？有愚痴者，为魔所使，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未作流难。世尊，彼愚痴者绝慧微昧，不能思议广大佛法，自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富乐障他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有愚痴人，为魔所使，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未作流难。善现，彼愚痴者绝慧微昧，不能思议广大佛法，为众善根，为于佛所发弘誓愿，为恶之事之所摄受，薄福德故，自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心学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未作流难。善现，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绝慧微昧，善根薄少，为恶之事之所摄受，与诸如来应征等觉，广大功德不能信乐，自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富乐障他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世人或无量罪。复次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多诸魔事，未作流难，令所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事不成就，不能圆满般若净律清净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不能圆满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不能圆满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不能圆满苦集灭道圣地，不能圆满色境律此无量此无色定，不能圆满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能圆满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不能圆满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能圆满菩萨实地，不能圆满五眼六神通，不能圆满如来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能圆满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 不能圆满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能圆满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不能圆满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能圆满一切菩萨摩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能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能圆满此等功德，皆由恶魔为作流难。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若无恶魔为作流难，复能圆满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当知皆是如来神力加护如是。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令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皆无障碍，亦令圆满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辞善现，现在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安隐住持说正法者，亦以神力加护如是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令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皆无障碍，亦令圆满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复此善现，现在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不退转地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亦以神力加护如是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令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皆无障碍，亦令圆满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第二分，佛母品第四十六之一。复次善现，如有女人生育诸子，若五、若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或百或千，其母遇病，诸子个别勤求医疗，皆作是念：我母云何当得病愈，长寿安乐，身无重苦，心里愁忧。诸子儿时净设方便，求安乐具，复护母身，勿畏蚊、盲、蛇、蝎、风、热、饥渴等处之所侵恼，又以种种上妙乐具供养恭敬而作誓言：我母慈悲，生育我等，教示种种世间事业，我等岂得不报母恩。善现，如来应证等觉亦复如是，常以佛眼观察护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我等一切佛法，能与我等一切相智，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十方世界无量无数无边如来应证等觉，安隐住持现说法者，亦以佛眼常观护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佛法， 又能于彼一切相知，能使世间诸法实相。有此因缘，我等诸佛常以佛眼观察护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报其恩不应暂舍。何以故？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净律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现故。所有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现故。所有苦集灭道圣地，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现故。所有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五眼六神通，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微妙色身，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摩诃萨、诸佛世尊，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有故。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已得无上正等菩提，今得无上正等菩提，当得无上正等菩提，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此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如来有大恩德，是故诸佛常以佛眼观察护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常以佛眼观察护念，令其身心恒得安乐，所修善业皆无留难。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共护念，令与无上正等菩提永不退转。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证等觉一切佛法，能与如来应证等觉一切相知，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世尊，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能生如来应证等觉一切佛法，能与如来应证等觉一切相智，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生？云何诸佛说世间相？佛言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证等觉所有实力似无所谓，似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善现，如是等无量无边如来功德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长，有得如是诸佛功德故名为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能与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如是佛法一切相智。是故我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证等觉一切佛法，能与如来应证等觉一切相智。一说如来应证等觉从彼而生，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者为能视世间五蕴实相，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说世间五蕴实相。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是世间五蕴实相？佛言：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俱不说是五蕴有成有坏，有生有灭，有续有断，有染有净，有增有减，有入有出，俱不说是五蕴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有善有不善，有不济有欲界系，有色界系，有无色界系。所以者何？善现，非空无相无愿之法，有成有坏，有生有灭，有续有断，有染有净，有增有减，有入有出，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有善有不善，有无际，有欲界系，有色界系，有无色界系。善现，非无生无灭无造无作无性之法，有成有坏，有生有灭，有续有断，有染有净，有增有减，有入有出，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有善有不善，有无际，有欲界系，有色界系，有无色界系。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说是五蕴实相，此五蕴相即是世间。是故世间亦无成无坏，无生无灭，无续无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无入无出，无过去无未来无现在，无善无不善，无无际，无欲界系，无色界系，无无色界系，即无余相。后此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普能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心行差别，然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中无有情亦无有情施舍可得，无色亦无色施舍可得，无受想行识亦无受想行识施舍可得，无眼处亦无眼处施舍可得，无耳鼻舌身意处亦无耳鼻舌身意处施舍可得，无色处 亦无色处施舍可得，无声相未处法处，亦无声相未处法处施舍可得，无眼界，亦无眼界施舍可得，无耳鼻舌身意界，亦无耳鼻舌身意界施舍可得，无色界，亦无色界施舍可得，无声相未处法界，亦无声相未处法界施舍可得，无眼识界，亦无眼识界施舍可得，无耳鼻舌身意识界，亦无耳鼻舌身意识界施舍可得，无眼处，亦无眼处施舍可得，无耳鼻舌身意处，亦无耳鼻舌身意处施舍可得，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施舍可得，无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无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施舍可得，无地界，亦无地界施舍可得，无水火风空十界，亦无水火风空十界施舍可得，无无明，亦无无明施舍可得，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施舍可得，无不施波罗蜜多，亦无不施波罗蜜多施舍可得，乃至无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般若波罗蜜多施舍可得，无内空，亦无内空施舍可得，乃至无无性自性空，亦无无性自性空施舍可得，无四念住，亦无四念住施舍可得，乃至无八圣道之，亦无八圣道之施舍可得，如是乃至无如来实力，亦无如来实力施舍可得，乃至无十八佛不共法，亦无十八佛不共法施舍可得，无一切智，亦无一切智施舍可得，无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道相智，一切相智施舍可得，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说是世间实相。卷第441。